在朝鲜，为了有效地利用电力，就致力于进一步完善国家联合电力管理系统。电力工业省在进一步完善对各地水力、火力发电企业的联合电力管理系统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旨在提高电力系统运营稳定性，充分保障电力利用效率的工作。而且他们一方面在各地变电站安装电力管理技术装置，另一方面与各相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致力于研发各种能够更准确地实时综合和分析电力生产和供应状态的软件。